谁共谁曾话过，一生一世也愿意。谁为谁曾赠予，一些诗句每念千次。这个世界再继续旋转，人人无暇在每日怀缅。为何在梦里两小的恋爱又再重演？从前谁能预算，分手的季节在变，盟誓何时亦演变，怎么将尴尬避免？友情残留在往日来信，还系前面是这样遥远。寻回答说这两双做人像昨天。红楼梦最美那节说到代用，以献给贾宝玉痴痴心意。流传绝世爱意，世事难如意，尝尽再试去爱已没意思。过去的一首爱歌，一个面孔不识的吻，每段记忆只能回味，暗暗替这结局痛悲。从一首爱歌，一个梦想，一生誓约，也会看见挂满隐约泪印。谁能预算，分手的季节在变，盟誓何时亦演变，怎么将尴尬避免？友情残留在往日来信，还系前面是这样遥远。寻回答说这两双昨日像昨天。红楼梦最美那节说到代用，以献给贾宝玉痴痴心意。流传绝世爱意，世事难如意，尝尽再试去爱已没意思。过去的一首爱歌，一个面孔不识的吻，每段记忆只能回味，暗暗替这结局痛悲。从一首爱歌，一个梦想，一生誓约，也会看见挂满隐约泪印。过去的一首爱歌，一个面孔不识的吻，每段记忆只能回味，暗暗替这结局痛悲。从一首爱歌，一个梦想，一生誓约，也会看见挂满隐